时间的光带我凝望那些伤，加以忘当收藏。停住时光，看青春花多美，有喜有悲，风景没有后悔。爱过谁恨了谁，放下就别受罪。多少成长流多少眼泪，往后时光留青春化余味，花香几回精彩这些年岁。就算有不完美，都是爱的纯粹。我的明天有爱相陪。 这样深深爱。

却又不靠近。刻骨的声音，它是最深入的伤人心，却还不清醒。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冷静。可是泪水，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。我却把未免也猜得起，没尽了解你，相信我，见到最后约定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今夜你想要谋什么？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心牵着？我就这不甘心，怎也都避不了眼睛。为何你明明动了情，却又不靠近？相信这所有悲伤的心，却还不清醒。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冷静。可是泪水，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。爱哭的是你，昨天还为念念太可惜，别记得甜蜜。这封信给我，全部到最后约定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 是谁说的答案无所谓大脑，就懂得暧昧和耍笑。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，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？ 是谁开始先出招，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，敢爱就不要跑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流星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不停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打算不被判出局。不管凭什么，你和他的关系就用不同顺序做一桩神秘。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，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，究竟什么该放弃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不凭什么你和他的关系就用不同顺序做一桩神秘，不凭什么你和他的 有点暧昧，又有一点点距离。是谁开始先知道，没什么大不了，争吵太吵太重要，该爱就别约炮。爱了你才是了解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才是流金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标本不被看出局。爱情才是流金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才是流金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标本不被判出局。也许这是爱情最美的关系，不被神秘害怕的关系，不被神秘害怕的关系。 醒来，从今以后，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如何过都要承担。他将是你的新娘，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。对待苦或喜都要投降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。他多爱你几分，你多还他几分，找幸福的可能，从此不再是一个当初初心是想着，年代都是我们。

知道广千的你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第二个小时在节目当中和你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如果你很有钱，你最想买什么，并且说说为什么。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如果你很有钱，你最想买什么，并且说说为什么。 等待的名字叫做遥远，遥远的名字叫做 叫做逃避，逃避的名字叫做酒。